所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瑞，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说了两天吃了 这个咱也不能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吃上，尽管我们俩是这么想的。 这放假两天要收收心了是吗？ 这倒也不至于 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些北京城一些大家不太熟悉的，或者说哎呦原来还这样呢那种感觉的一些事情。 还这样。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叫京华秋韵之百年老校。 讲学校。 哎， 吃完这个肚子是吃饱了，精神食粮还得来点。 对，这个北京是一座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的文化名城。我们老说北京是一个历史古都哈，不光是有这些文物古迹啊，你比如说故宫啊天坛这些，而且呢还有一些学校，这些学校也成为培养我们啊这个接班人的摇篮，也算是首都的财富， 是 对吧？据说呢目前哈全北京市拥有这种100年以上的学校，咱不算大学哈，清华北大咱不算，就中小学来说大概就100多所。 100多所， 而且还是大100多所。百年老校呢，当然了从这个地域面积上来看，位置来看，主要集中在像东城啊西城啊两个老城区。 老城区。 哎，当然了崇文和宣武不是现在也算啊东城西城了吗？ 是。 啊，就是基本上这俩区是最多的，而且是以小学居多。少部分当然还有一些中学。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学校。后来给您盘算了一下啊，这个比如说挂牌的像东城大概有11所，西城有13所，海淀区呢有2所，像什么顺义、昌平、通州、大兴、怀柔、密云、延庆各有1所。百年老校当中大部分是一些市民耳熟能详的名校，著名的府学胡同小学 有名， 哎，汇文第一小学 有名， 第二实验小学，北京四中，这一听都是肯定是百年以上了。 对， 而这些学校当中呢，像府学小学，就是府学胡同小学，办学历史是最为悠久的，人家说有600年。 哎呦呵，这可超出百年老校500多年呢。 据了解说，这所学校的前身呢是1368年创建的大兴县学，后来呢是明清两代顺天府的府学。1903年啊，顺天府学呢东半部分改为学堂啊，称之为顺天府高等小学堂。1912年呢又改名是京师公立第28小学学校。后来呢几次改名吧。1949年改称北京市第3区中心国民小学。1958年的时候定名是府学胡同小学。 名字不管怎么改，学校还是那学校。 哎，别说老路我没进去过啊，这个学校还完整的保留了什么大成殿、明文堂啊，什么魁星阁、文天祥祠，这叫庙堂阁祠四体一位的四位一体的传统文化建筑。再加上现在人家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人家这整个一活的教育博物馆呢， 那真是。 所以当然了，那儿学区房啊，你懂的哈， 很热门呐、 你懂的啊， 旅游中心呐、 哎呀，当然了，像北京四中。这个大家像我们那时候考学的时候，人家学习成绩好，你就直接考北京四中呗， 是， 对吧？这个学校应该说前身是1907年在西直库成立的顺天中学堂，1912年呢更名为京师公立第4中学校，1949年定名为北京市第4中学，68年的时候呢由男校改为男女合校， 原来只招男生， 哎，这个56年的时候就是市级重点学校了。88年的时候是一个改为纯高中没初中到04年才慢慢恢复初中，所以你像我上学的时候考高中，北京四中只有高中部， 那是高中 100多年来这学校已经为国家培养了3万多名学生，其中不少是知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 是吧？ 当然了一些这些特别有来头的学校，咱们大家一听就知道百年学校了。 像我们外地人也都知道。 哎呀，当然了，也有一些赫赫有名的百年这个学校呢。你要是不看这个名单，你可能还真不知道这所学校是一个百年历史的老校， 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听过， 对吧？比如说东城区金台书院小学，听着起来就金台小学，听起来不起眼儿。其实呢，人家是非常历史上闻名遐迩的金台书院 有史料说，金台书院的前身是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顺天府的顺天府尹钱进熙创办的首善义学金坛书院的前身。 哦， 这些对啊，这些看似少为人知的学校，历史源远流长。你比如说再说远点的啊，密云县第二小学， 那是够远， 很远吧？地理位置很远。前身可以追溯到1594年，1594年白潭书院，1904年的时候改为密云高等小学堂。1919年的时候开设了国文、算术、地理、体育等课程，而且还设立了分校。1928年的时候改为密云县立第一完全小学。49年的时候改为密云县师范附属小学。56年才改名，所以你这是说人家也算是历史悠久。 是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您介绍一些百年老校，兴许您打那门口过的时候多看一眼，能觉得咱们北京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文化的一个名城。 是 啊，所以今天咱要不然就先说说金台小学。 可以啊， 啊， 那就讲讲金台小学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金台小学呀，就在天坛公园北侧的东小市大街。它的前身啊，那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金台书院。这学校的校园啊，是一座典型的明清风格三进式的四合大院，临街的校门是坐北朝南，深檐飞船。从南向北俯瞰全学院啊，这原来的金台书院的大门、垂花门、讲台、正轴居中，官厅、文场、厢房是东西对称，左右拱抱，最后呢是朱子堂和左右文场相衔，合围大院，中规中矩。 哎呦，一看就特别想进去看看去。 而且那堂舍都是蓝砖青瓦雕梁画栋，厚重古朴之中还透出了几分庄严和神圣。根据考证啊，说这个金台书院是北京历史上窦氏书院、陆河书院、惠文书院等20多个书院当中啊，唯一保存下来的最典型、最完整的一座书院。 哦， 爱新觉罗溥杰曾经就题写为金台书院旧址的牌匾。 啊， 1984年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你看，人家学校的校址都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见都有这个历史嘛。 是啊，根据《陈元识略》这一本书记载啊，说金台书院在慈源寺东。本来属于义学，康熙40年，圣祖赐书广誉群才，乾隆15年改为书院，有御制碑。还有史料说，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 啊， 为官清正、恤民廉贫的顺天府尹钱进熙，就把大兴、宛平两个地方让贫困子弟免费读书的义学合并起来。租用降清的名将洪承畴的次元啊，那几间房屋为校舍，被称作首善义学。也就是说啊，这金台书院的前身呢，是由顺天府尹钱进熙创办的首善义学。 哦， 首善义学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乾隆15年（1705年），经过大规模的扩建修缮之后，改名为金台书院。除了吸收顺天府的学童读书之外，还主要用于全国各地参加会试、殿试的举人、贡生们集中封闭备考。 这和你要是考个什么什么什么，要想考个状元 啊， 你可能在这里边先背着，是吧？ 这是一考点儿。 哦， 书院呢，东西文场厢房，那就是备考用的教室和宿舍， 兴许就住不着了。 哎，自从20世纪初啊，金台书院改为学校开始，虽然经历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学校啊也改过好几次名。但是啊，原金台书院所有的建筑那基本上都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了。1915年，这儿改为京师公立第16初高级小学。面对周边龙须沟、金鱼池等贫民的聚居区， 校长郑维杰首创简易小学，广招贫困学童的举措也是深得人心。 嗯，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教师地下党员翟林、张福珍、周吉全团结进步师生，创办了读书会，专门教唱革命歌曲，策划罢学游行，就在国统区秘密地播撒着星星火种。全校师生齐心协力，保护了金台书院这一文化瑰宝。1951年，北京市崇文区第一小学就在金台书院的旧址上建立了。但是啊，十年浩劫当中，十几代人精心呵护了200多年的广誉群才的匾额和很多珍贵的文史资料也被损毁殆尽。 哎呦，听起来多可惜呀！ 1973年，崇文区第一中心小学改名为东小市小学。 嗯， 到了80年代末。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的书画家胡杰清重新题写了广誉群才的匾额。90年代初，冰心老人写下了专心的读书、痛快的游戏寄语，所以这座饱经风雨的书院小学才慢慢的走出了历史的阴影。2000年，市教委将东小市小学改名为现在的金台小学。 哎呀，这么一说，你看这有历史有传承， 是吧？ 而且呢，这两天你看那个学校里边那个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所以它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四合院。 是， 我觉得在那里你要是上学读书，都会感觉跟别的地方上学读书不太一样。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像能保存的这么完整的四合院， 嗯， 也是越来越珍贵。 是是是，所以你看北京有文化吧？ 当然。 接下来啊，这个说个远点的 啊， 咱北京的地面比较大，接下来咱往北去，延庆。 哎，够远 啊，延庆。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呐，清政府为了推行新学，颁布了一个奏定学堂章程。 嗯， 委派呢推行新政的人呐，担任地方官吏。 嗯， 啊，派遣一些学子出去留学， 留学生， 留洋学习。 嗯， 当时呢，热衷教育的周穆啊，这个州的一个行政长官叫周文藻， 嗯， 正在动员啊，这个永宁世家的子弟叫迟光斌主办学务。 嗯， 然后呢，就请这个旧的县里边的这个名士哈，叫袁华林筹钱啊，这个叫现在叫众筹 啊，是是是， 啊，捐钱。正巧啊，早在4年前戊戌变法的时候，去过日本留学的延庆的学生叫高传春，这时候回国了，毕业了， 哦， 也参加他们这一伙这众筹的活动。 嗯， 他们几经策划，在冠山书院旧址上面办起了延庆第一所小学校，名字呢叫延庆高等小学堂。 嗯， 由精通古文、擅长数学的袁华林担任校长，这高传春呢管这个学务， 这学校就建起来了。 哎，当时呢，延庆高等小学堂啊有2座讲堂，这个内院讲堂呢可以容纳大概60个人。 嗯， 外院的这个讲堂呢可以容纳30个人， 一大一小2间教室。 哎，而且呢当时有办公室12间，有教室、住室就是宿舍呀， 嗯嗯， 客厅、饭厅一共15间。 嗯， 而且还有一些挂图、书籍啊，办公学习的一些用具。你看人家从留洋回来，去日本回来的，人家有这些东西， 正经像不像样的。 哎，据说呢这延庆高等小学的学制呢是2年，再加上预科1年，一共是3年。 嗯， 聘请了这个中文教师讲45经 啊， 西文教师就是现在讲的是外语老师啊。 嗯， 当然不光讲外语了，人家讲的是数学、自然、地理。你想在清朝那个时候讲数学是一个多么高深的学问。 是 啊，初中几年招生的人数生源现在呢已经无从可考了。后来据一些学生回忆说，前几届啊毕业生留影，校门上呢插着龙旗，学生呢头戴着红缨帽，身穿马褂。你这个跟现在咱们这学生可能感觉不太一样啊。 你看人多正式啊。 哎呀，这个1905年延庆高等小学创办了师范传习所，对小学毕业生呢进行为时1年的免费培训。 嗯， 后来你这培训完了之后毕业了就可以从事小学的教育工作。 啊， 那时候我觉得小学毕业已经算是高学历了吧。 那当然了， 是吧。 嗯， 民国初年的延庆县高等小学学制依然是3年，课程呢以国文为主，像什么左传呐，还有像东来博弈啊，这是必修课。 嗯， 3年之后毕业你得考试啊，不及格得留级 接着念。 你看那个年代就有留级，你留过吧？ 我没有。 你没留过啊。学生除了附近走读的学生之外，还多数是一些什么四乡啊，就是 附近的一些富裕人家的子弟， 没钱上不了学。 哎呀，当时学生地位还很高， 有文化呀。 学生在火神庙还能看戏呢。据说当时官方还得给他们搭凉棚，还得派这个巡警保护。1937年，这都知道，日寇侵占延庆城，成立了一个伪延庆县公署，开始推行奴化教育，使得这个学生呢是大批疏散，学校也改名了，叫延庆县第一高级初级两级学校。这名真长啊。当时呢，延庆两级小学分南北两个学区，北区的这个校长呢叫吴芳，因为拒绝开设日语课受到了督学打击。有一次啊，有一个日本指挥官出席这叫建国操比赛。哎呀，这个南校的学生啊，南学因为做操整齐被定为模范学校，命名为延庆县第一两级学校。北校因为做操不认真啊，被定为延庆县第二两级学校。 就一做操的事儿还能划分出阶级来。 而且呢，我觉得人家做操是故意的吧，因为是伪延庆县公署嘛。1949年，延庆县县立城关完全小学在这个北校的北学原址成立了。1964年，学校被确定为延庆县重点小学，直属教育局领导，下设10个分校。没多久啊，这不是文革开始了吗？重点学校的名称呢，作为啊这个师道尊严受到批判，学校呢也改名了，叫延庆县叫延庆镇啊工农兵小学。11届三中全会之后啊，学校叫延庆小学。1998年的时候，学校更名为延庆县第一小学。 这名字几经更迭 啊！几经更迭之后，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学校也是有历史的一所学校， 经历了很多风云。 哎，所以你看，这是远处哈。除了这地方的远处，其实还有一地方。你比如说，同样在北边，从延庆往南走点，昌平。 要回城是吧？ 昌平那时候也不算城里边，二环里外边全算城外边。 往回走， 昌平有一个西冠是村， 是这个西冠啊，那是北京市117个民族村之一。 哎，很多人都是回族啊，全村890多户人家，70%以上都是回族， 是吧？ 20世纪初的时候，这西学东渐啊，咱们学历史课都学过啊，在北京啊、天津呐、这地方兴起了很多一些像什么自然呐、数学啊，都慢慢开始影响了。这西冠是村的回民当中啊，有7位先贤，人家也是当时有钱，人家捐钱又众筹了这个第一笔捐资是1050两白银， 好多钱呢， 1000多，这也不知道现在值多少钱，感觉 一两白银现在折人民币据说是200块钱， 是吧？ 是， 那真值不少钱， 是吧？ 然后以当地的这个清真寺为校址，办起了回民新式初等小学堂， 这还是一个民族学校。 哎，后来呢，学校改名西冠市国民小学，得到了当时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乡村教育实验区的援助，增加了5年级和6年级2个班，这一下成为完全小学了。 是 啊，1937年也是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呢，敌伪势力实行了奴化教育，在西冠市洋房镇设立了一所两级小学啊，把西冠市国民小学合并过去了。还有西冠市国民小学每月摊派2300多斤玉米、什么煤炭以及杂费交到这个洋房小学。反正内困外压吧，这国民小学被迫停办了， 太艰难了。 1947年元月啊，这个西冠市村民呢向当时昌平县政府递交了在清真寺成立一光晚小这恢复国民教育的这个报告。当时呢，昌平县也是批准了西冠市这个计划。到了1949年3月，学校的学生不断增加 啊， 这当时的清真寺啊已经无法容纳了， 它是那么大呀。 西冠市的这个村的这个回族老人呢叫李明夫，毅然捐出了他们家16间房屋和3亩菜园子， 哎呦， 让学校作为教室和操场， 这说捐就捐了。 哎，李明夫呢还将一面做工十分考究的镜子给捐了出来，让学生正观正容。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学校一进这教学楼啊， 大厅 的时候就是一面镜子， 正衣冠， 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穿戴整齐了？ 是 60年了啊，60多年这镜子依然是完好无损。 大家很用心的保存它。 哎，这个1981年6月17号，经市政府批准，西冠市小学为西冠市回民小学，列为昌平区民族重点学校，这也是一个100年的啊小学，是吧？ 有历史了。 这个前两天咱说是涮羊肉里的 对呀、 昌平洋房镇。那个地方有很多涮羊肉的馆子。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北京这洋房涮肉在昌平 对对对对，你去那儿那个马路左边一家，马路右边一家，咱就不说了哈。这个反正去洋房的路上就能路过这个西冠市村 是 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不妨去这村里边溜达一圈， 也看看这个西灌市回民小学百年的学校。所以北京啊，一百多所这个百年学校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有历史积淀， 没错， 是吧？ 嗯，这而且确实今天不经这盘点 啊， 还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是吧？而且这些学校当中也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嗯， 今天呢，我们在大城小事当中呢，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念叨念叨，兴许您了解之后呢，会觉得哎呦。有这么文化的事儿，下回别光顾吃啊，别整天就是老让别人请我吃炸酱面、涮羊肉什么什么啊，麻豆腐。 这话我可不乐意听啊！这个吃饭跟学习两不耽误。 说的就是你。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七八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心悸气短，烦躁易怒，面对更年期困扰，同仁堂更年宁陪您舒心共晚晴。 第三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邀您消费文化，品味生活。 畅游京郊北方最大溶洞群，原价132，现仅需90元。石花洞里看地质奇景，银湖洞中享清水乐趣。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百年老校 啊， 北京有100多所。有百年历史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 岁数最长的还超过600多岁了。 600多岁，所以你看有历史文化啊。当然，这些学校当然不光有历史，还有些人从这些学校里边出来的人， 名人， 哎，也会让我们受到一些启示吧。 啊， 接下来跟您说的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小学。这灯市口小学啊，建于公元1864年， 嗯， 清朝同治3年是由美国基督教会啊出钱，然后呢，由一叫百亨利吧，反正是一个外国人来创办的。 嗯， 最初呢定名是南盟馆啊，就是南的啊盟馆。后来呢更名叫育英学校，这词儿相信大家都熟悉了。 是。 哦，这学校设小学、初中、高中部，在京城是享有盛名。 嗯， 成为当时啊这个官宦富商子弟的首选学校。 是。 也是北京知名的百年老校。 在当年，那就是上流社会的人士才能进入的这学校。 对对对对，1952年的育英学校回归国有啊，它的小学部呢就更名为灯市口小学。这个学校呢紧邻繁华的王府井大街的北侧。1996年7月到2007年7月期间呢，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这个不断的发展，整合这个学校的教育资源嘛，灯市口小学先后直接或者间接合并了像东皇城根小学呀、南池子小学呀、麻县小学呀、王府井小学呀、大田水井小学呀、什么东四西大街小学、李氏胡同小学、西华町小学附近的8所学校， 啊，8所学校并一块儿去了。 2009年，在东城区政府的帮助之下呢，灯市口小学也是在校园改造工程完成了这项工程吧。目前这学校是一校两址，这个东城区李氏胡同123号是低年级部，1、2年级在这儿读书 啊。 灯市口北向14号呢是中高年级部，3到6年级在这儿读。 嗯 啊，这个两校址呢是拿这个东四大街给分开了，相距也就500米左右。 那这一算上，这学校也是够大的。 是是是，刚才不是说了吗？在灯市口小学的这个网站上，学校的网站上有很多知名的校友 啊。 今天就给您讲一位校友的故事啊，你比如说孙道林 哦， 就是其中的一位。啊，当时我一看这个我还不信呢，我觉得孙道林肯定是上海出生的 啊，不是北京人，觉得 对对，就是肯定是南派的那种 特质哈、 嗯。 结果人家孙道林是出生在北京的四合院， 地道北京人， 对，书香门第。父亲呢，曾经留学比利时，专攻建筑， 留学生 啊，怀揣着科学救国的梦想，回国之后，人家修建铁路。 嗯， 小的时候啊，他曾经跟自己的父亲同住在北京的西山啊，为父亲设计的图纸上描线 啊， 大约是他前后这个跨越38年，最终拍成那个詹天佑那个电影、 啊嗯， 他当导演嘛，这是情节所致，跟那描线， 这跟童年的经历也有关系。 哎，所以呢，用非常钟爱詹天佑的一句话作为电影结尾嘛，说生命有长短，命运有沉浮。这个孙道林读书的时候，当然了。啊，一方面是在登州口小学读书啊，最后呢是读的燕京大学哲学系。 嗯， 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 是 那时候世道也不太太平。 嗯， 1941年他奉父亲之命就辍学了 啊，这学不得不停止了 啊，不读了。 嗯， 后来呢，在北京的近郊啊，就租了间小房子，干嘛呢？放羊 啊，避世啊。 你都很难想象，后来就成为大演员哈、啊，演过那个李霞的那个孙道林，那时候放羊， 嗯， 哎呀，一只领头的公羊，几只母羊，每天放羊回来，哎、啊，还听肖邦啊、海顿呐、贝多芬呐、你看读孙中山，这是他日后跟人笑谈的这羊倌生涯， 他这羊倌可了不得， 啊是啊，哪个羊倌没事老听肖邦、海顿和贝多芬去？ 就是啊， 据说呀，当年他卖羊奶是远近闻名， 嗯。 后来他校友黄宗江你知道吧？ 嗯， 黄氏三杰啊，这也来看他，这个不喝三杯羊奶都觉得不过瘾。 嗯 啊，1942年的一天，他也是回到了租住的小房子里边，看见啊，母亲托人带来两只茶杯，用红色的吉祥如意剪纸盖着。 啊， 哎呦，顿时眼泪就流下来了。这段仅有的记述他母亲的文字啊，在2005年，据说当时被上海的这个主持人曹可凡重新提起的时候，当时孙道林已经病了，病况稍好的孙道林啊皱了皱眉，痛苦的闭上眼睛了，哎呦，跟那喃喃自语说，那是母爱啊，现在那时候已经没有能力为我做什么了啊，这是当时他母亲啊，现在想想那时候真是尽了他所能， 哪怕就是一张小小的剪纸、 哎、其实呢1943年到1944年啊，孙道林是先后加入了中国的旅行剧团啊，国华剧社、南北剧社、 嗯、 演过话剧《雷雨》《日出》《家》《茶花女》， 是， 而且还写诗呢 啊，是吗？ 啊，比如说他写过一首叫《燕园集细柳》 嗯、 啊，那里边有个词儿什么？今夜是低气压的夜， 嗯， 难怪，难道怪罪于我的敏感吗？ 啊， 我看见一个大风圈，拥着湖水，群树在月下睡眠着，可是我却独自醒来了。 哎，年轻的时候还是文艺青年。 哎呀，年轻的时候好写个诗。 诗。 到了1947年呢、啊，孙道林从燕京大学毕业之后呢，就由黄宗江引荐，加入了金山创办的清华影片公司，参加拍摄《大团圆》。 嗯。 从诗人、哲人，反正开始慢慢向这个电影这条路转， 变成电影人了。 哎，为了电影啊，孙道林还从北京迁去上海，这就是为什么我老觉得孙道林怎么会是北京人，怎么感觉还是像上海海派的那种艺术家，是吧？当时啊，上海的电影公司是最多的啊，他先后加入过什么远东影业公司、昆仑影业公司。许多年之后啊，谈到电影家的时候，孙道林还说呢，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年代我很熟悉啊，啊，他就像那个年代的人。那样的男演员现在估计也找不着了， 身上有着这个当时时代的印记。 啊是啊，平日里据说孙道林最喜欢的行头啊， 嗯， 是白色的皮鞋配白衣白色的西裤， 一看就像当时的上海人， 特别的潮，特别时尚。 是， 而且呢，人家孙道林还弹的一手好钢琴，又精通英语， 你看， 改编过英国小说《呼啸山庄》，美国剧本《死路》，翻译过美国剧本《守望莱茵河》。捷克剧本《黎明前的战斗》，你看，非常的有文化， 多才多艺 啊！当然了，他也喜欢吃西餐啊。咱今天没机会，前两天也没机会说西餐。北京的有些好的西餐馆还挺有名， 老西餐馆 是是是，像什么奶油蛋糕啊、冰激凌呐，反正跟那个时候的上海人都差不太多，偏爱甜食啊。但是他迷京戏啊，这个除了京戏之外，人家从绍兴戏一直迷到粤剧。最后人家娶了几代人的偶像粤剧名旦王文娟嘛，对吧？文革之前呢，他还跟于洋啊、于兰呐、谢芳、赵丹，还有白杨啊、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这些老艺术家，这有大照片，据说是挂在全国各大影院里边。 这叫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 那可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哎呀，据说当年有人迷恋他呀，当时上海电视局啊，在淮海中路上 啊，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总是在门口跟那徘徊。 嗯， 人家说，后来一问， 干嘛呢？ 据说等孙道林呢。 这是忠实的粉丝。 哎呀，小孩就多看了两眼，这会儿会被大人拎走啊！不要看，那是花痴。嗨，那时候就有花痴这样的说法。 孙道林的花痴。 是是是，所以你想啊，那个时候。哎呀，电影艺术就像我们看《永不消失的电波》哈，都是李霞特别帅气， 是吧？ 是吧？接下来咱就听两句哈，就听一小段当年孙道林在《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的一段录音。 喂，电台，哎喂，哎，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这个无线电成了是热的。哦，我听广播呀。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我收听国外的行情。你说不说？你要我说什么？ 你为什么打人？ 这是什么？不知道。八点了，开动。 这段呢，就是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的一段小小的录音啊。然后后来我们也是看了孙道林朗诵的，听了很多孙道林朗诵的诗歌。 诗歌， 就是很难想象下回您路过灯市口小学的时候，从王府井大街拐灯市口路上，看到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灯市口小学的时候，您会觉得啊、哦，当年的这个电影表演艺术家孙道林也曾经在这儿上过学。 原来孙道林是北京人。 哎呀，这是因为我不知道啊，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人都知道哈，这是孤陋寡闻哈。不过我觉得。这个学校当中也是有些历史，让我觉得挺有意思。 是的，是的哈，这也不知道大家伙在咱们北京城这个，不管是您上班下班路上也好、 嗯， 还是说您平常闲逛的时候也好，有没有发现这样隐藏在这个繁华热闹都市当中的这些有历史文化遗迹的这些中小学呢？ 嗯， 这个我估计啊，要是留心观察的朋友，应该可能也会见到，但是它背后蕴藏的故事以及这些校友们的故事， 嗯、 咱还真的未必能知道。 没错。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了说百年老校啊， 是 这些小学、这些中学，可能您没全进去过，但、是下回有机会的话，多去看看。 但是今天也确实 啊， 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我也算是开了眼了。 嗨，北京呢有很多的地方，这种文化的历史积淀啊，不在那种高墙大院里边，都是在胡同里边， 也不在那些扎堆游人如织、排队几个小时的那些景点门前。 没错。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

主人文明有礼貌，宠物不会肆意胡闹。小公益，大文明。我是北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佳驰，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